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43集，波潮。他们正说着，殿外的太监就喊了声：“花香已走出去迎，太后不要他行礼。”攥着他的手，站在门口，把人仔仔细细地看了。 这怎么瘦了？富商吃不惯吗？哀家给你挑几个厨子，就从咱们嫡城挑，你走时带着。 太后说的情动，眼里隐约泛了泪光，抚着花香衣的鬓，嘴里念叨着：“ 楠楠好。” 花香衣反握了太后的手，微微哽咽道：“ 楠楠，想姑母呢。” 太后带着他入内，闻言心都碎了，坐到榻上也不让他到边上去，就挨着自己。 那七十雨待你好，七竹英待你好，哀家听说他院子里姨娘都不安分，谁要是敢冒犯你，你就让婆子捆了，直接打发出去，哀家给你撑腰。 花香衣破涕为笑。太后抱着他，像小孩似的。 从前想着嫁出去还能传书信，如今才知道隔得远是个什么滋味。 太后原想给花香衣挑个最好的夫婿，岂料嫁给了七十余，又想七十余好歹一世英雄，除了年纪大勉强配得上，谁知最后还中风了。她回走这步棋，对着花香衣恨不能把好的都给了。花香衣倚着太后，待续完话才说：“ 姑母好吗？” 钱塘乱得很，哀家吃水都不好。 太后说着停顿片刻，又自嘲道：“ 到底是年纪大了，精神也不比从前了。” 花香衣缓缓起了些身，柔声说：“ 姑母何至于这般操劳，国事有袁府旁佐，我听说那楚君也是好学的。” 太后扶持过贤德帝，如今也可以扶持楚君，在花香衣看来，李建廷远比先前两个更靠谱。他虽然身处启东，却对去都大事都心里有数。太后长叹，她想起刚才在明礼堂上李建廷出言的模样，心里对楚君更加提防。 你想浅了，那楚君哪是好相与的，不过是从外边进来的贱妮子，被几个混账教唆着要跟哀家打擂台。 花香衣沉寂片刻：“ 我此番嫁到启东，对边纱和中帛都略有了解。姑母，沈泽川在中帛已成大事，但他本性不坏，收复端州，重化田地，都是好事。去年我问赵月丹城情况如何，他说潘毅也拿不准，饿死了太多人。他们夫妇俩人倒是想赈济流民，可是仓里没粮，也无能为力。” 太后逐渐合起眼，听了半晌：“ 哀家知道你心善，但如今就是关乎成败的时候。” 太后再度睁开眼，看着花香衣：“ 你住在宫里，离了嫡城，也有不知道的事情。先德年抄了家，哀家被困在后宫，那会儿内朝衙门里的太监也敢到哀家殿前讹银子，若非赫连侯打点，想作践咱们的人多了去。你看那薛氏嫡子不顶事，把家底败了精光，被人呼来喝去，哪有点名门的体面。你再看那薛延庆，混账里的混账，他要算的是丹城田税，就是要拿咱们给楚军做垫脚石。倘若真是被他查了，八大城里几个能跑？” 太后也坐正了身：“ 没了家世，哀家还拿什么跟他们争？田税有问题，以后哀家自会清算，轮不到别人来插手。还有那沈泽川， 跟萧迟也沆瀣一气，他们想干什么，哀家看得清楚。你以为他看的是脚底下地，可他分明盯的是九重雀。这等乱臣贼子，办的事都是在谋求名声，沈卫还压着他呢。 华祥一说的话都婉转，他看着太后胸口起伏，便知道太后决心已定，绝不肯和楚军共存。他欲言又止，听着外边忽而传来几点雨声，竟下起了晴雨。晴雨骤来骤停，梁翠山急行的靴子上竟是泥点，他兜着跑脚跨进门，户部办事房里候着的官员们早已严阵以待。他听着外边的雨声戛然而止，拿出手帕把面上的薄汗开掉，眼睛一该地说， 开始算吧。 屋内拨动算盘的声音顿时噼里啪啦地响起，仿佛是适才的咒语又在办事屋内下了起来。梁翠山怀揣着内阁的票坐在太师椅上，把那聚集成堆的八成账本重新翻开，埋手重算。他心算了得，又了解税赋，过账的速度很快，但为了稳妥起见，还是在手旁备好了算盘和纸笔。户部办差屋的雨下了通宵，期间只有杂役进出，为众人妻提神的验茶。然而在这嘈杂声里，太后也彻夜未眠。殿内焚香袅袅，太后拨转着佛珠，斜在榻上由留香姑姑垂腿。这殿内没有别人，太后卸掉了东珠，和颜假寐的模样有些憔悴 啊。指挥使已经跟福满通了气，楚军那头该有动静了。 留香姑姑轻声宽慰道。太后微张开眼， 今日在明礼堂上议事，楚军也插了嘴，哀家看孔伯然待他情有所转，还真当他学生了。 哎呀，这不都是让薛延卿教唆的，他养在宫外面哪儿懂什么政务。 留香姑姑手上轻重有序，太后端详着自己缠绕佛珠的手， 不知进退，不分轻重，他想插手朝政也得有那个底气才行。今日戚竹英不肯答应哀家，无非是觉得薛修卓还有退路，他们这会儿急着算八成余粮，尽管算去吧。 灯火略暗，太后神情自若，没有半点慌张。梁翠山越算越心惊，他在嘈杂的算珠声里几次拨算盘，可是结果就如同他心算的那般，户部复查的单程粮仓储备没有问题。依照这个余粮数量推算，八成就是现如今大周最充实的粮仓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梁翠山推开算盘站了起来，再次用帕子揩着面上的汗。潘令靠坐在椅子上，被烛光照得面色惨白，他关在这里数日，揉皱的跑脚昭示着世家公子的狼狈。他强调着精神，用疲惫的双眼看着薛修卓。薛修卓也很累，他用湿帕子掩了会儿眼睛，恢复些许。 你年初稽查八成田税的时候，也知道他们粮仓的详细情况。八成粮仓早就控制了吧？ 潘令以沉默作答。 承知。 薛修卓改口叫潘令的字。 你放走姚元卓，是因为你仍存善念。你不是为怀古之流，那么何必再昧着良心为他们办差？丹城去年饿死了很多人，如果朝廷不能重帐田地归土于民，明年丹城仍然要饿死很多人。 潘令喉尖滑动，他略微地仰起头盯着漆黑的房顶。 戚竹英为求军饷屡次进都，启东守备军此刻还没有办法出兵，边杀十二部已经打到了边军。 薛修卓熬出血丝的眼睛里流露出挣扎，像是饱受折磨。 承知，我需要粮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